珍惜，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？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？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？哦，哦，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，你的意义， 难以忘记，可能很多人听到的版本都是来自于梁朝伟的演唱哦。而刚才听到的周志平呢，就是这一首歌的作词作曲者。另外啊，在一代宗师电影 3D 版当中，李宇春呢还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。 OK，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依然也很多人翻唱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原野牧歌》，而演唱的人呢叫做陈美玲。其实毛宁还有陈红，包括姚贝娜，他们都有翻唱过哟。 辽阔草原，美丽山岗，青青的牛羊，白云悠悠，彩虹灿烂，挂在蓝天上。有个少年手拿皮鞭，站在草原上，轻轻哼作草原牧歌，看顾着牛和羊。年轻人啊，我想问你问，何否让我，何否让我诉说衷肠？年轻人啊，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，和你一起看顾牛和羊。太阳下山，无人回家，静静的牛羊，月儿弯弯，星光灿烂，上有个少年手拿长笛，站在苍穹下，丝丝窜来草原牧歌，挑逗着我和你。有情人啊，我想问你问，何处寻觅，何处寻觅地久天长？有情人啊，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，和你一起放个绿叶上。情人啊，

继续来听到蔡依林专辑 Muse 当中的主打歌《大艺术家》。这首歌的灵感据说是来源于古典以及当代的流行艺术。艺术家这一首歌不同于他以往的舞曲啊，在搭配的歌词意境情绪上面有很多的转折，而且呢听得出来 rap 呢比以前的难度更高。其实呢一直觉得蔡依林都是一个敢于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女艺人，十八般武艺啊她可是全都在努力的学习。 OK，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来老歌一首，任贤齐伤心太平洋。这首歌大家都知道是他唱的，也很熟，但其实啊是任贤齐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一首歌。 离开真的残酷吗？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，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，无日无夜无条件，见面真的危险吗？我这背叛才是体贴的，这逃避比较容易吧，风言风语风吹沙，往前一步是黄昏，最后一步是人生，风不平浪不静，心还不安稳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，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在我还在，如果潮去心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，回忆回来你已不在，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去，

据了解，目前北京一日游旗舰服务平台已汇聚20家专长于一日游的旅行社，提供150余条北京一日游产品。北京日报消息，继快递三轮车按编码统一管理后，订餐平台的送餐电动车也将有统一编码。26号，网络订餐平台饿了么率先对在京送餐电动自行车进行编号挂牌，实现一车一人对应管理，方便公众监督。记者看到，编码由8位数字组成，前4位代表送餐车业务区域，后4位则是送餐员编号。编码下面印有"拍我、监督我"这样的字样，并附有服务监督电话。市民如果发现送餐员有闯红灯、逆向行驶或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时，可以根据骑手胸牌、电动车编码、配送箱号码进行举报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我敌不过你的眼泪，你敌不过我的赞美，我敌不过你的妩媚，你也敌不过我偶然的慈悲。我敌不过你的放任，你敌不过我的深沉，我敌不过你的体温，你也敌不过我飘忽的灵魂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恋人，也是互相伤害的敌人，只是彼此不想承认，对口口声声说爱的人会这样残忍。我敌不过你的放任，你敌不过我的深沉，我敌不过你的体温，你也敌不过我飘忽的灵魂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恋人，也是互相伤害的敌人，只是彼此不想承认，对口口声声说爱的人会这样残忍。战争最后谁也不会胜利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恋人，也是互相伤害的敌人，只是彼此不想承认， 深深说爱的人，会这样残忍。 郑中基《敌人》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这首歌是郑中基他自己作曲的，而作词呢叫做陈少琪。听经典的最后一首歌，当然要回到我们的最经典时刻了，这是来自于苏芮演唱的《再回首》，可能传唱率比较高的，或者说最红的一个版本是姜育恒的吧。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的原唱哦。好啦，今天所有的歌曲就是这样了，希望这些经典歌曲能够带领你回味过去喽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回首，云遮半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共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。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有知道平平淡淡，从从容容是最真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。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最真，再回首，恍然如梦。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曾经在幽幽暗暗、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、从从容容是最真。恍然如梦，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，我心依旧。 记不住多一点温柔，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，